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现在大家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都会涉及到安装充电桩的问题。小区业主呢，安装充电桩需要寻求物业公司的配合。那物业公司如果不配合的话，又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充电桩遭遇安装难，物业公司和业主对簿公堂，到底谁应该来负责。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9月5日上线运行整整5周年的北京市12348法律咨询服务平台亮出了一份成绩单。5年来，12348平台呢一共组织了近200家律师事务所，近1500名律师参与了值班，完成了超过64000人次的值班服务，服务总时长超过216000小时，累计为189.9万群众提供了免费法律咨询解答服务，逐渐成为百姓身边不可或缺、贴心暖心新的专业法律顾问。在2020年开通了周末节假日服务，实现全年无休的基础之上，平台又于今年增设了留言语音服务，安排律师对非工作时间的群众留言问题进行回复解答。通过工作时间内人工作息实时在线和非工作时间内留言回复功能，12348平台呢已经初步实现了7天乘24小时的全天候服务。那么有关具体问题，我们将在近期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嘉宾为大家来详细介绍。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为加强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保障运营秩序，创造安全便捷和谐的乘车环境，依据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等规定，拟对呢近期社会高度关注乘客投诉建议禁止电动自行车、折叠电动车等进入地铁的问题，本市呢拟对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第6条、第14条等相关内容进行修改，明确乘客不得携带电动自行车、折叠电动车、电动滑板车等电动代步工具进站乘车。那么这样的一个征求意见呢，是从9月2日一直到17日啊，修订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社会各界群众呢可以通过发送邮件的方式来提出自己的意见。8月31日，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李根山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寻衅滋事罪，最终呢判决有期徒刑4年半，罚金10000元。今年58岁的李根山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曾因为举报宁夏腾格里沙漠在线污染案而被媒体关注。在此前的庭审当中，公诉机关指控包括李根山在内的多名志愿者在巡山的时候存在非法捕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鹅喉羚，随意没收他人猎犬的行为，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李根山在法庭上辩解自己并没有任何的犯罪，拒绝签署认罪认罚书。9月1日呢，李根山代理人向记者表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9月4日的6点多，一辆本田轿车在浙江台州温岭恒丰菜场是碰撞行人，造成多人受伤。有媒体此前报道说呢，该司机肇事后逃逸。温岭市公安局4日通报说，在4日的下午，经公安机关全力追捕，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通报说，受伤人员均已经得到救治，伤情稳定，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近日，一位江苏籍的大学新生小航来北京报到的时候，不慎将装有录取通知书、户口本等物品的行李箱遗落在出租汽车的后备箱里面。小航报警求助，北京公交总队出租汽车支队民警多方联系，找到了出租汽车司机，第二天便将丢失的物品交还给新生小航。9月3号，小航同学发微博感谢民警称，说北京民警的友好高效令人钦佩。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说充电桩遭遇安装难，业主将物业公司告上法庭。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利用这个电动车来出行，那可以说电动车呢，第一还是环保，而且呢还能满足大家出行的需求。但是购买电动车的时候都会涉及到充电桩安装的问题。那么小区业主购买电动车之后，如果要求物业公司配合来安装充电桩，物业公司却拒绝了，那么业主应该怎么办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电话连线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张兵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张法官你好。 主持人你好。 张法官，那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位业主买车的这个过程，以及呢在安装充电桩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问题。 好的，这位业主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一个小区的在2020年10月份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家庭的申请人，获得了新能源小客车的指标，同时购买了新能源的汽车。这个郭先生啊，他是咱们小区的业主，他每月呢需要向物业公司支付一个150元的公共车位的管理费。所以他要求物业公司配合他在小区的公共车位上安装个人的充电桩设备，但是却遭到了物业公司的拒绝。 物业公司为什么拒绝？ 因为郭先生所交纳的这个150元呢，它是一个公共车位的管理费，而不是固定车位的租赁费。这个小区呢是一个老旧的小区，小区的停车位都是公共车位，是供全体业主使用的。而且这个小区目前的车位非常的紧张，如果在公共车位上允许他安装私人的充电桩，则会影响其他业主对车位的使用。 哦，等于说郭先生想要装的充电桩是在一个公共车位上，那么这个车位不一定是郭先生停的，是吗？ 对，是的。 哦，那郭先生他为什么，他的理由是，那他应该也知道哈，自己呢小区里面是公共车位啊，那么即便是安装上充电桩，自己呢也其实也未必能够充得上电，那他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哈非要装这么一个充电桩呢？ 郭先生啊，在诉讼中称，这个物业公司是一个小区的物业管理企业，履行日常的物业服务职能，有义务配合业主安装充电桩，但是物业公司拒绝配合，导致他无法安装充电桩的设备，侵害了他的合法权益。因此郭先生要求物业公司履行物业服务职责，协助他在新能源小客车充电条件确认书的指定位置进行盖章确认。 哦，是这样哈。那郭先生这回把物业公司这个诉到法院之后，他提出的就是装充电桩是吗？ 是的，他是请求物业公司在一个新能源小客车充电条件确认书上盖章确认。只有这样的郭先生才能拿着这个申请书去供电局申请安装充电桩。 哦，是这样哈。那这个郭先生想要装充电桩这个车位，它是一个标准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停机动车的这样的一个车位是吗？ 是的，郭先生想要安装充电桩的车位是一个正常的停车位，但是它不是固定车位，它是小区所有的业主都可以进行停车的一个公共车位。 哦哦，哎，那郭先生有没有说，那我他为什么就想要在这个车位上装充电桩呢？ 因为郭先生呢，他是每个月交了一个150块钱的车位管理费。 嗯， 他认为既然我交了钱，那么你们物业公司就该为我提供，方便我业主的一些服务。 嗯， 但是他不知道的呢，是这个小区的车位确实很紧张，而且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在协调汽车的业主和新能源业主之间也会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和平衡的问题。 哦哦，物业公司在法庭上他把这个情况向法庭说明了是吧？ 是的，物业公司呢在法庭上辩称，这个小区啊并没有固定的停车位，车位的配比是3:1，也就是3户一个车位。但是郭先生一家就有2辆车，目前小区的车位配比本来就不够。 嗯， 如果在公共的停车位上再允许郭先生安装个人的充电桩，对于其他的住户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因此物业公司无法配合郭先生去安装这个充电桩。 那么咱们法庭在审理这起案件的时候有没有到小区里去看一看，那到底实际情况是不是真如物业公司所说，这个小区里面的确停车位非常的紧张呢？ 虽然法庭在审理的过程中没有进行现场勘验，但是郭先生呢对于物业公司说的这个车位配比是没有异议的，他也承认这个小区存在着车多车位少的情况，而且还向法庭提供了相应的照片。 哦，那这个小区哈，一般情况之下郭先生他有没有讲他以前这个车他怎么个停法呢？ 因为郭先生以前家里有一辆油车。 哦， 他就是 汽油车对吧？ 对，是的，他这一辆新能源车呢是他们一家新买的。 那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啊，最后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呢？ 法院经审理认为呢，根据双方庭审中的陈述和合同的约定可以知道，郭先生在该小区并没有固定的车位，他想要安装充电桩的车位是一个公共的车位。而在公共的车位上安装充电桩属于改变小区共有部分的用途，需要得到小区全体业主或者业主大会委托的业主委员会或者其他可以代表全体业主利益的单位及组织的同意。而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郭先生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述单位或者组织同意了他在公共的车位上安装个人充电桩。因此郭先生要求物业公司在充电确认书上盖章的诉讼请求，法院没有支持。 哦，那这起案件里面哈，就是咱们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咱们这一起案件呢，主要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5条第二款规定。占用业主公共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那么根据《民法典》第278条第一款第8项规定，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因此物业公司在业主共同决定之前无法依据单个业主的要求在公共的车位上安装私人充电桩，这也是为什么本案没有支持郭先生的诉讼请求。不过法院在判决书中同时也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条规定了绿色原则。 对， 目前我国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促进节能减排、防治大气污染防治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从绿色原则出发呢，安装充电桩是我们新能源汽车实现目的不可或缺的设备。国家部委也发布了相关的部门规章，要求物业公司在小区建设充电设备时予以配合提供便利，并鼓励物业公司根据业主的需求利用公共的停车位建设相对集中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因此法院希望物业公司能够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按照国家部委的相关部门要求，积极解决郭先生所在的小区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问题。 的确是这样哈。那么这起案件宣判之后啊，法院还回访了物业公司哈。那回访之后呢，了解到一些怎样的情况呢？ 判决生效之后呢，我们法院也对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做了回访。物业公司表示呢，在获得业主大会的授权之后，已经在郭先生所在的小区建设了集中公共充电设备， 为小区的全体业主提供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服务。 嗯，对，因为现在啊，开新能源车的这个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充电的需求可以说越来越大了。那么尤其是在一些这个老旧小区哈，本来停车位就紧张啊，有的时候呢的确是在满足新能源车主充电的需求上，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矛盾啊，或者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这个利有不逮这样的情况哈。哎，那您跟大家说一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案子啊，您觉得对于这个业主购买新能源车它的车位的考虑跟物业公司的协商那么一旦产生了问题之后，应该如何来解决充电桩的安装这个问题，您觉得通过这个案子有什么就要跟大家说的吗？ 对于我们广大业主来说呢，在购买新能源汽车之前，应该就充电桩的安装问题提前与物业公司进行一个沟通，同时要考量自己居住或工作的环境周围是否有公共的充电桩，以免遇到本案郭先生这种无法安装充电桩的情形。同时呢，在有固定车位的情况下，法院是可以支持业主安装充电桩的需求的。此外呢，为了满足业主的新需求，提高业主的生活环境和业主的生活品质，我们建设单位也就是开发商在建设小区的时候，应该加大对公共区域内集中充电设备的建设。对于已经入住的小区，包括现在很多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我们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公共设施维护单位和经营管理单位，也应该根据小区用户的需求以及业主大会的授权，积极推动咱们小区利用公共车位建设相对集中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并为小区的广大业主提供充电服务。 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以及这起案件所引发出的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问题啊，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张兵法官，谢谢张法官。 谢谢主持人。 好，张法官，再会。 哎，再见。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邀请到另外一位哈，同样也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一起因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而引发的一起刑事案件的执行。 这个案子的刑事案件呢，发生在大概在2013年左右。个受害人张老三呢，跟这个我们这个执行案件的这个被执行人韩某之间，原来是朋友关系，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的。当时呢，这个韩某呢是这个河北一家公司的一个法人，因为这个企业拓展业务嘛，需要资金，所以呢，当时呢就四处的筹款，没有门路。那这个时候呢，通过中间的朋友认识了这个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张老三。这个张老三呢就说，我有资源可以帮你办贷款，但是呢要给我好处费。当时呢就先后分了四次给这个张老三转过去了6万块钱，但是呢后来这个发现张老三并没有实际的帮他办理这个贷款，我们这个案子的被执行人韩某呢就多次的索要，说既然你没有给帮我这个办理这个贷款，那你就把这钱还给我。后来发现钱要不回来了，我们这个案子的被执行人韩某就带着他公司下面的这个员工苏某还有王某，这三个员工就是一起跟他到这个受害人张老三的这个住所，把这个张老三带到他们的公司，实施了非法拘禁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后来呢这个张老三呢因为这个心源性猝死，当时就死在了这个公司， 就是在非法拘禁的 期间 他们非法拘禁的这个张老三多长时间？ 拘禁的时间倒不长，可能3-5天的时间。这个尸检反映他生前是患有这个冠心病，然后导致的这个心源性猝死。那么当时呢就公安机关就把这四人给抓获了，抓获了之后检察院就以非法拘禁罪对他们提起了公诉，然后我们院对他判处了这个缓刑的这样的一个刑法。那个刑事案件判完之后呢，受害人的妻子和女儿本案的申请人 小张和董某二人呢，分别对四个被告提起了民事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这个诉讼，当时要求赔偿这个死亡赔偿金、停尸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大概有40多万。对，当时他们是相当于是在刑事的过程中有一个和解 啊，有个和解、 这是可以的，当事人之间可以对这个民事的赔偿部分可以进行和解，商量，因为这个和解数额法官也会作为一个量刑的一个考虑， 对 他这个进行酌定，当时就判了40多万。在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呢，当庭呢就达成调解这个协议过程中，就给了这个韩某就交了20万。当时这两个申请人呢就对这个赔偿金做了一个划分，当时就是说受害人的这个妻子就是董某，他拿15万，他的女儿拿25万 啊，其实都是一家子嘛， 对， 一个母亲一个女儿。 后来就是做了一些分割，但是呢给了20万之后呢，这个韩某就消失了，因为是判缓刑，但是呢就找不到人了。然后后来他就到我们法院来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呢，咱们也是多次传唤这个韩某拒不到庭，然后呢我们对他发了这个执行通知书，包括财产令的陈讯的这些手续。他接受这些东西呢，有一次到庭咱们就跟他谈话，释明这个法律后果。当时呢他就四处筹款，当时又交了几万块钱，但是呢剩余的钱还是一直拖着就不还、 还剩多少钱？ 当时就是还完之后应该还剩20万左右。后来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四查，发现这个被执行人名下也没有其他的可供执行的财产。那么依照这个法定的程序呢，咱们暂时将这个案子做了终结本人执行的程序。后来呢就是这个申请人就跟我反映说，这个人呢一直在外地说做小生意，可以调他这个资金的流水啊什么，看看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呢在调查个流水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这期间他这个账户流水是有这个频繁的出入的。 大概这个出入一般情况之下都有多少钱的这样的？ 正常的话5-6万块钱，多的话可能也有7-8万。后来呢我们就对他这个账户呢进行了冻结，因为当时我们一开始查的时候账户里是空的，可能是走一个账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当时就第一时间对这个账户进行冻结，根据他这个流水判定他是有能力履行拒不履行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将这个被执行人韩某还有其他的他三个员工一起列入了这个失信被执行名单。当时巧的是什么呢，这个韩某正好是在陕西谈生意，当时呢他正好需要这个账户要走账，当时呢他就发现账户用不了了，并且被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之后，买不了高铁，坐不了飞机，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这个 要么您就都绿皮车回来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着急了。然后呢主动的就跟法院这样联系，愿意说尽快的凑一下钱，把双方约到法院来之后呢，促成他们双方达成的和解，当庭一次性给付了这个剩余的案款，并且呢被执行人还缴纳呢这么多年来受害人张老三因为这个执行款没有到位，一直放在殡仪馆没有火化， 这么多年都放在那， 所以 那停尸费就好多钱啊。 对，停尸费他自己去交完之后，开了一个证明过来，就是把这个案子彻底的解决了。最后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并且也悔过或者忏悔的这个心态。咱们本院鉴于他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主动履行的这样行为，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啊，就没有采取其他的，比如罚款、拘留啊这样的措施，是吧？其实把这个被执行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话，比如他在做生意，他的生意合作伙伴是不是其实可以查到这个人的相关的情况？ 是的，现在这个失信啊是公开的，咱们通过像这个商业的这种平台是可以查到的，比方说齐星宝、齐查查，这些都是可以对外公开可以查到的。如果说您对这个生意的伙伴有这个方面的怀疑或者考虑的话，可以对他进行前期的调查， 没错， 是可以查 到的。其实这样的话，如果真的是查到了，哦，本来这要跟我做生意，我们要签合同了，突然发现哦，原来你是个 失 信 被。 被执行人啊， 对， 那算了，我不敢跟你做生意了。 是的，是的，现在这个联合的失信惩戒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对， 他一旦上了失信被执行名单，刚刚说可能是出行，可能将来经营可能需要资金要贷款呀， 对， 可能要比方说要找生意合作伙伴，是吧？涉及到很多方面。 这事儿其实我觉得要比这个让他不能出行、坐不了高铁，对于他来讲影响会更大。 对，现在社会因为尤其像这些大的公司，可能就是更在乎他的生意合作伙伴的诚信问题。 没错， 对吧？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力度是越来越大， 包括有的时候比如说公司之间的合作也会有人去做这样的尽调， 对， 一调查发现哎呦这公司还惹着好多官司呢， 是的是 的, 是的， 还被列为失信被执行名单呢，算了我们不合作了， 是的是的是 的, 是的， 这个执行的手段越来越丰富 全面， 对, 对， 越来越全面。在这起案件当中哈，您看它是一个刑事附带民事的这样的一个诉讼，这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这种执行，它所采取的方式其实是和普通民事案件的执行应该没有什么差别，是吗？ 对，因为它刑事附带民事，我们执行的是这个民事的部分，民事的部分要不就是行为执行，要不就是金钱执行。像在咱们这个案子当中，就是一个金钱执行的问题，还是跟传统的民事的执行是一样的一个手段。